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去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我跟我的节目的所有的网友和听友有一个约定，如果你是我的老朋友，每天的22:02，在10点大陆机花椒直播平台给我发一个火红的心，谢谢二宝，你记得，谢谢小果送我的心，还是两颗喜欢你，这都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的听友，我该怎么谢谢你呢？就当我们隔空来一个非常大大的拥抱，谢谢你们记得我们的暗号，我们的承诺。2018年12月14号，星期五。22:03:07，Welcome， 欢迎你光临10点大陆机。周末了，提前祝你周末愉快，也祝所有即将进来的朋友和已经入住我们听友群的朋友们有一个充实的周末啊。周末呢，理应就是可以放松的聊聊天，听听情歌，听听好听的歌曲，在你的小环境里、小屋子里、小区域里，去感受美丽的、惬意的、很舒服的一个周末的时光。啊，刚刚我为什么皱眉头？你们应该知道，对不对？昨天呢，我说，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听友群，可以扫描屏幕当中这个下方的二维码。有不少朋友进入我们的新的组织，现在我们的群有152位。如果想要更让我们的群呢越来越壮大的话，我也希望在2019年的每一次我们在深夜相聚的时光当中，有新的朋友进入。每周一、周三、周四，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22:00-23:00，10点大陆机的会客室，我们的小屋子。我们一起见到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新朋友，谢谢游泳的云，谢谢猫咪宝贝浅心默默，还有二宝小果。猫咪宝贝，你我手指好些了吗？其实我特别想听到别人去问我这个事情啊，不管是客套的还是真情的、真心的问我说，准则你手怎么样了，还痛吗？时不时的会痛，但是看到你们这么关心我， 我就忘记了痛。谢谢。啊，原来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哦。嗯。还有大概55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聊聊看。嗯。我们聊一聊什么呢？我先放一首甜蜜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现在如果想聊点什么，跟我们听友群里的朋友也可以互动的话，你可以现在听这首歌，然后扫描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嗯，希望大家呢可以越来越多的朋友融进夜色当中的十点大陆机，让我们一起变成很真的好朋友。Mr. 叶说疼着疼着就好了。嗯，虽然你加了一个坏笑，但我还是要怼你一下。谢谢你这么说。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凌。我们今天到底要讨论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来听一首蛮甜蜜的歌啊。 我和你总形影不离，每一天有说不完的事情，聊彼此的秘密，分享最远的梦境。我是你第一个想起，当你有心事需要透透气，想蓝天和白云，你贴回我便无语。最近你变得神秘，我有点为你担心。第一次感觉到你心里有话，却不想被聆听。谁叫我和你有完美的默契，喜欢相同类型。坚定的友谊，有共同的秘密，约好要一起旅行。你是我第一个想起，当我有委屈需要大大气，想蓝天和白云，我贴回你便无语。叫我和你有完美的默契，喜欢相同类型。当你也爱上那个他，我祝福你。我和你的心电感应，有同样的心情。请不要为我担心，放手去追寻。 谢王心凌的这首歌曲，还蛮欢乐的歌哈。这也开场送给各位，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现在是22:21，此时此刻你心中有一个念念不忘的人，想他的人，关心他的人，想要去保护他的人的话，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虽然周末你可以放松，但是不管是周一到周七这七天的时间，如果有一个人在你心里跑来跑去，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这儿，都是想他的样子的话，你一定是一个还挺幸福的人儿啊。那个人是如何走到你的心里的呢？我们来今天聊聊这样一个还算敏感的话题。谢谢玉石头 G， 你在新加坡吗？关注了我，你的头像很酷。那个走进心里的人一定会有一些很致命的原因让你被他吸引，男生女生都不一样。如果你现在在直播间你是男生，你可以说说如何一个女孩会走进你的心里，根本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你如果很在乎她，很欣赏她，你会瞬间记住她，在那么多的面孔和身影当中把这个人记住。那如果你是一个男生或者女生的话，肯定那种感觉不太一样。这位朋友耶，他说初中高中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你是把细节描写出来的话会更有意思。反正我有很多很多的记忆对这个走进我心里的人。先说说我，我特别不主动在谈恋爱的时候。哎呦，就那个我很直啊，很直男的直男劲儿不言而喻。我也是一个颜控啊，很多朋友都是外貌协会的，什么理事长、副理事长啊秘书长啊，协会主席啊，副主任啊，正主任啊。你说你看脸都不觉得舒服的话，怎么能再走进心里呢？对吧？很多朋友说我作为颜控的协会的秘书长，我想说只要脸好看就 OK。 当然这是一个原因，但如果你真的觉得除了这张脸和身体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吸引你的部分，我想那就是非常精彩的人生情感的部分。其实这个方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出来说的。有些人说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他说话的样子、举手投足、谈吐气质就是非常适合我的 feel， 所以我就想跟他在一起。走进我心里也是看时间的问题，但是他映入我的眼帘是瞬间的事情。哦对，映入一个人的眼帘和走入他的心里是两码事。你看二宝厉害了，他写了大概100字的文字，厉害。我慢慢读。他说他的一点一滴都深深地打动我。你说话就是那种挠别人，不说具体的，他是谁？他是我一高中大学什么一同学。我的天，他的言一言一足都吸引我。 How 怎么吸引你啊？把细节描述一下就好了。二宝他说必须承认，我是先喜欢男他的。初见的时候他守门也太帅了吧，足球运动员守门员啊。上学时候呢就会迷恋这样的人，后来有一次班级组织课外活动，我跟他碰巧都没有找到那个目的地，回学校上自习，结果就聊起了天儿。 我还当了算命先生给他看了手相，呦呦呦，这个感觉还挺好，来看你左手男左女右啊，来把你左手给我，哎呦你这个手相啊事业线很繁忙的，但是你的情感线还比较专一哦，不犯桃花，意思说就咱俩不要找事情哦。哎，哇你是一个挠钱的手哎，但是你要注意休息啊，你看你这个其实也不知道自己的说的什么，但是就想跟他在一起聊，对不对？后来我想糟糕了，是心动的感觉，都快他长得像啊、哦、张信哲，你看信哲这个乖巧的白马王子类型的男生，是的耶、yeah, 也说得很对准子，其实我想说有些人就是那么重要，怎么好具体好我也说不出来啊，就是谁也替代不了，有些人说不上哪里好就是谁也替代不了，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吧，那个人是如何走入你的心里的，哎，我想你今天晚上如果有话要说的话，请动动你比我灵活的手指，写下那些让人心动的语言。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我费了好久的这个心理才搞到的歌曲，苏运莹，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年轻的歌手，来听听她的演唱，想你和我们以后，这个歌听上去就很想去听，前奏又那么的引人入胜，我不多说话了，我们来完整听听苏运莹带来的想你和我们以后。 往后想你，可是我们都忙，好想见你，想和你吃饭聊天，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太想见你，拥抱和亲吻还有别的 想和你聊天打闹，我 对视到彼此害羞。 嘿，谢谢苏云莹，想你和我们以后啊。好了好了，知道了，好了好了，知道了。这个尾音很棒的，对不对？这个声音来自于苏云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机，夜里的声音真的可以发光的。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生命当中问自己一些很奇妙很奇怪的问题，就比如说唱歌天赋这件事情，我觉得苏运营呢是那种还少有的对于律动啊表达呀情感呢、啊、他的年龄段超级不符合的一位歌手，他唱的是真的好听。刚刚呢这首歌的始作俑者叫始作俑者，这首歌呢是刘浩洋同学帮我找到的，我要特别感谢他啊，谢谢他有那么多的资源帮我找到了这首歌啊。刘浩洋以前是欧美歌曲排行榜的主持人，他应该在回家的路上也看到了甜甜，在回家路上唐甜甜还问我你手指痛吗，我要说不痛你相信吗，谢谢甜甜帮我代班的那几天啊，帮我解了燃眉之急。我们回到这个非常暧昧的话题当中，也不叫暧昧，就很甜腻的话题，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来聊那个人是如何走到你的心里的，哎，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我呢其实都不是一个主动的人，你看我一说刘浩洋，我们的听友都说浩洋太可爱了。是啊，刘浩洋是个挺有意思的人，他其实就是一个话痨。不不不，哎，你在说什么周准，他是一个跟你熟了之后什么话都可以聊的人，那真的是日天浩海洋的洋，没错，二宝还记得刘浩洋的口号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个人能从那么多人芸芸众生唰你就看到他了，然后你对他念念不忘啊，一秒的关注，三秒然后偷偷回头再看看他的背影的时候，那是一种特美妙的生命体验。来说说我自己的故事，你们想听吗？算了算了，不说了，放歌吧放歌吧。你们真的想听吗？想听的话比个心，哎，送点小桃花啊！我现在手指尖很痛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讲过那种，哎呦这小伙子太棒了，哎呦这姑娘，哎准子你，我给你先看这照片，我偷偷拍的啊，哎呦她头发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味道，哎呦太好闻了，就她那服饰那搭配那颜色，我觉得就特别对我的脾气。好些好些朋友都会送来这样的感觉哦。老朋友简妮来了，送了这么多绯闻，好久不见简妮，你最近直播很辛苦忙吗？工作生活忙吗？一夜同学终于发来了比较细致的表达，他说初三的时候我俩同桌，当时他的成绩不是那么理想啊，女他每个课间休息的时候呢，我都帮他梳理上课的内容，在他想放弃的时候，我便用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来鼓励这个女生，她的不放弃，她的努力，她的认真让我腿感动了。然后呢一个学期下来不知不觉就很有好感哦，原来是那种彼此就在自习室那种互相帮助那种好学学霸的身影，对不对？哇，真的还是蛮正能量的。 在一起互相促进，最后你们俩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然后一起毕业去了一家非常棒的互联网公司，然后呢两个人在一个城市买了房子，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然后又生了 baby。 Perfect， 好幸福的事。刚刚这首歌是苏运莹带来的，其实在我的就是收听的音乐环境和时长当中时空里，就是因为我的年纪是80后，我刚刚37岁哈，这还蛮年轻的。对，就是我会听一些老歌蛮多，但是我觉得艾怡良这位歌手不管是演唱还是作词作曲以及编曲的能力制作的能力都是还很强的，他给张惠妹写过有非常好听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想送给你，送给喜欢那种不动声色，然后呢静静的舞台上站着一个歌手，只要一架钢琴，一把吉他，一排鼓，就可以让你感觉到音乐魅力的好歌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们的总和》。你看这个前奏就会让你觉得我要好好听艾怡良的演唱和编曲的感觉。他要交代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的总和是一道先有结果后有问题的问题，还是 anyway 时而进展时而退缩，谁丢出这个复杂无解的习题，这楼里囤积许多错误，尝试睡去，习惯跟着表格前进，忘了翻页的空白也是片天地，有时糊涂也是种幸福，不药而愈。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全纪念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成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毕竟尽量删去。铅笔在小书店旁厮守如的友谊，我们努力将化成各自模样而去。话说回来，我的苦衷最大的弱点一直是算术问题，无论我怎么借弯曲直找不回你。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成纪念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成。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尽量删去，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成纪念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产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你先睡去。 只有我醒着，逐步接地。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你在哪里追求？ 来自于艾怡良，我们的总和。你大概听出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歌曲了吗？这种风格的歌曲会在夜晚听上去味道十足，也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他到底在想一个什么呢？其实在哀婉呢、牵扯呀、经历啊、交流爱过之后呢，其实都是一些难得的人生，叫做 lesson learned。有首歌哈，应该是 Jamil 和 Alicia Keys 的歌，非常好听，就会是这样一些人生的道理和结局吧。一个人如何走进你的心里啊？我在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走进人心里之后，就会有心里的活动，后续该怎么做？每个人呢，还真的是因人而异。有些朋友呢，比如说一直是属于那种女汉子型的女孩，就跟谁都是哎呦，这是我哥们儿，女哥们儿，大大咧咧，像个男孩性格。于是呢，好多男孩就把她当哥们儿，没把她当一个女孩处。但如果是真的在交往了很多很多个哥们儿之后啊，都是朋友哈，突然出现了一个男生，他对这个女生特别细心，照顾她，呵护她。先不说呵护，照顾她。从小细节上，比如说冬天了呀，送个大衣呀，夏天里整个冰棍儿啊，给把扇子，这都是小细节。然后呢，他喜欢写日记，给他买日记本；他喜欢动漫，给他买去日本买整套的动漫原版的这个音像视频或者图片，就是特别在乎一个人。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所有收音机前和正在看我视频的朋友，只要一个人能够真诚地表达出一种关心和爱的话，那是一种所有人都会欣然接受的。如果前提是他对你并不是讨厌的，是也还不错，那这是非常快乐的感觉了。谢谢简妮送我的魔法小屋，哇，好棒，谢谢谢谢。也希望你直播的时候同样收到很多的礼物，也希望你好好调整你的工作和直播的时间哈。你生命当中的有到这样的人吗？就情投意合，你在喜欢着他的时候，他也正在偷偷喜欢着你。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呀就是一话痨。他有一次，他酒量不好，他真的是酒量一般的人啊。有一次我们聚会，然后去到了一个山庄嘛，在山庄里呢，我们同事都在一起嘛，男生难免喝点酒。然后喝完酒之后他就表白了，我觉得他表白的样子还挺傻的，很直接，然后他会把自己所有的想法一股脑的告诉那个他喜欢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傻傻又坚定的勇气，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勇气，把他心中想要说的话一股脑全说出来，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ABA 一下说了30条命的这个话。那个姑娘真的被这30条命感动，他们现在哎幸福的在一起，还有一个 baby 小帅哥。你看老说被动的人和主动的人方式方法结局结果都不太一样，所以的话我劝那些被动的人、矜持的人、在爱情面前颠来颠去拔河的人， 还是早走出那一步的好。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表达你们的一些心思和想法。如果你们觉得是对的，就给我比个小心心。2018年12月14号，从这个节目1月1号诞生到现在，已经12个月过去了。我再偷偷看看镜头当中的自己，是不是有变化？除了我的手指受伤，我的内心依然对这个节目充满了热忱。我依然希望在夜晚遇上很多很多有爱的朋友，发现生活美好的朋友。谢谢人生有这么多的指引和指点，团聚相逢。送首什么歌给你呢？我放个片花，让我找一找。十点打陆机，为了遇见你，是这样的。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好久不来的老朋友简妮今天送了我很多的礼物啊，然后我们的编辑，我们的导播恒恒也看到了，说哦，今天怎么回事，心花怒放，让我也觉得很开心。我在想，如果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话，我们的领导会多么的开心，我会多么的开心。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会想到很多一些很有趣又很简单的问题。你说我直播为了这些礼物吗？不是。可是我真的是不想得到礼物吗？也不是。就好像难以很形容这种感觉。那在我的节目当中，我放的每一首歌都非常用心去选择的，而且我所有的镜头、感觉、图片、写字都是用心，也许大家都能看得到。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从来没有在我的节目当中，这个节目当中，这档节目当中放过。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啊，一听就会有好多人陷入到一种深深的回忆和扼腕感叹当中。迪克牛仔40岁才红，我觉得他之前走过的所有的路都是值得的啊！他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唱者，每次他的双腿一交叉站在舞台上的时候，用他非常非常用力的声音唱出那种律动很好听的歌曲的时候，一定会打动每一个在音符里跳动拼命奔波的人。这首歌被他唱红之后呢，在那个年代大街小巷没有一个人不会哼唱几句的。那这首歌是什么呢？前奏一响起，你也问自己一下，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为什么夜色就是这么阑珊的在我们身边荡来荡去。我也希望你静下听来，听听这首故事的歌。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

老爹唱的是绝对不错的啊、哦！希望在这个深夜听完这首歌之后，你能好好的回回读你的情感生活，你对感情的认知，还有所有时候你这一路上走的对的错的路，送的收的心花怒放和那些覆水难收的心情。我觉得简妮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朋友哈、啊，简妮呢他也是一个主播，他有自己的工作。他说主播这个事情真的很累，需要人送礼，需要人支持才能坚持下去。他说的很实在，我明白，我很明白。直播就是一路得到一路失去，没有永远的守护，所以用自己最快乐的方式是最长久的加油。我也希望简妮你做直播的时候呢有多多的收获，除了礼物还有心情上的心灵上的，那自己的工作也要做好，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啊，一地狗毛，你现在才来啊，你是不是又喝了一些酒呢？小果说，每天早上醒来和睡觉前，我们都会互道早安和晚安，真好啊。男他会督促我早点休息，不要熬夜。和朋友出去聚会的时候，他就会提醒，尽量你不要喝酒啊。有时和同学聚会的同事喝点，他就会让我发位置，提前开始赶去据点接我。哇哦，好贴心啊！啊，然后偶尔生病了，他会给我买药，喜欢吃的水果。在得知啊，老爸喜欢啊，他就给买了自己录歌的麦克风，喜欢唱歌是不是？哇。现在是不是孤儿了？哎，现在你俩是不是在一起了？我觉得这男生真的是用心啊，他真的是对你好。好些人说，哎，他是不是喜欢我？他是不是爱我？你提这种问题，让我觉得特别弱智。他是不是喜欢你？他是不是爱你？真的感觉不到吗？你至少能从别人的故事里得到一些经验和启发吧。现在那么多的爱情故事、相亲节目，他真喜欢你和跟你闹着玩，你分不清楚吗？你一定能够分得清楚的。有请莫言玲，前奏16秒，名字叫做《别了》，耳听爱情的年纪。哎，你过了那个年纪了吗？用耳朵听爱情，还是用心里感受爱情？哦。 人生总要学会一个人旅行。 心的约定变得 果你现在正在看这个视频的话，这个视频当中有一张图片，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西红柿、油菜、虾、鸡蛋和面条的图片。其实现在就连这碗面我都不能吃，因为里面有鸡蛋和虾，我不能吃。但是我好怀念给我做这碗面的那个场景哈。嗯，其实有一个人呢对你好，就是在你想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出去买，用心、用火、用食材，给你做一顿简简单单的饭，就这样一碗面，就会暖到你的心里哦。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不单单青春是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我从一个人的全世界路过。其实贯穿我们的一生，生命当中只要牵扯到情感的部分都是难以言说的。当然了，每个人呢相处的方式不太一样，有些人真的没有学会一个道理就分开了。什么道理？我现在告诉你，你一定要对你那个在乎的人以他喜欢的方式对他好。Do you understand? 你如果懂这一点的话，你们的爱情真的是，如果是真爱的话，就会长久下去。那个人也是一样的。如果两人想要长久的在一起，不分开，然后不要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而真的闹到鼻青脸肿，那就是被打了，脸红脖子粗吧，这样比较准确一点。这样才是最最味的感觉。以你们最舒服的方式相处，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深。老铁们，看我直播的老铁们，肺腑之言。有些人说，我这么年轻我不怕，我再换一新的。呸，你试一下，那种感觉是找不到的。呸，我想起范伟去买菜的时候那个呸，那才是真正的呸，呸得非常的有气质和态度。22:54了，其实我想对你说，我们都是易感的人群，多愁善感，希望被呵护、被关心、被关怀、被疼爱。所有的爱都是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爱要有烟火，这个气质才能更加真实和温馨。天天活在阳春里、白雪里，哇，我们的爱真的是天马行空，我们柏拉图式的恋爱，那只是电影，那只是生活当中源于生活然后高于生活的表达。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头手又疼了一下。 所以一定要且行且珍惜。所以就是这样的，你说换了谁，好些人弄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我身边有好些这样的朋友说，还是准的，你说我再换一个男生或者再换一个女生，是不是我觉得我的情感生活就会跟我这段不一样？我呸，你试一下，你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其实我们都是有毛病，一堆毛病的人，先把自己好好修为了之后，才能可以走到一个人的心里，你才能被一个人撞入你的心里当中，你懂吗？哎，我一大声说话我就又激动，这就开始腾腾腾腾的冒火。薛之谦，其实私生活我们不管，就听这首歌吧。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听十点大陆集，看十点大陆集，也不要忘记接下来吴卓通先生的节目，不要忘记收听。周一再见，周六周日好好休息。 Love is love。 谢谢简妮，谢谢小果，谢谢二宝，一粒狗毛，好多朋友， 随便找个理由决定了就 晚安了，好梦，拜拜。 不爱你的人说什么都没用，分开时难过不能说，谁没谁不能好好过，那天我们走了很久没有争吵过，分开时难过不要说，如果被你笑而过，还不如让你选择想要的生活。分开后我会笑着说，当朋友问你关于我，我都会轻描淡写，仿佛没爱过。其实我根本没人说，其实我没你不能活，其实我给你的爱比你想得多。谁不能好好过，那天我们走了很久没有争吵过，分开时难过不要说，如果被你笑而过，还不如让你选择想要的生活。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